师，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的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名段。杨宝森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有《五狮羊之说》，这是三出戏的合称。哪三出呢？就是全部伍子胥、狮控斩、杨家将三出。此外，《洪羊洞》、《击鼓骂曹》等等也都是杨派的拿手杰作。跟同时代的大牌老生名家相比啊，杨宝森先生有一个特点，他的艺术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排新戏最少的一位。据说呢，只排过一出《全部秦琼》。可以说呀，杨先生一直保持着中规中矩的传统唱功老生的典范形象。虽然排新戏的数量不多，但是他却创造或推动了一些比较时髦的剧目的安排方法。您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杨家将的剧目设置就被广泛的运用。现在呢，贴杨家将这三个字就知道是杨派的演法，也就是说把碰杯和清官侧沈盘红连缀起来演出，中间加一些过场戏和交代情节的表演。有些流派呢就只演清官侧。杨宝森先生的侄子杨元勇介绍说，杨先生这么演最初的想法是从傅连城的演出得来的。有一年傅连城科班上演潘阳恨史，演出地点呢在北京鲜鱼口的华乐戏院。杨宝森先生去看戏，聚精会神地把这么一大出戏看完了。别人呢都认为科班的戏只不过站的时候比较多，把人都拴在一块儿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。但是杨先生啊却看得很仔细，他不仅看戏而且思索怎么演这个题材。所以最初杨先生挑班演出的时候呢，往往前边还挂上一折金沙滩。我们知道这个老生班社当中啊，往往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大武生，有时候是挂三排的，由大武生来演开头的这出金沙滩，然后呢再接杨宝森的碰杯，他演杨令公，到后面呢再赶一个寇准，把清官侧和夜审潘红连起来，这样呢在整出杨家将当中就形成了一杆二。前头的令公重唱有大段过瘾的二黄唱腔反二黄唱腔，后面呢寇准还有一段集中的二黄唱腔，就是探五更，审潘红主要听的是念，形成了一出完整精彩场次格局各有侧重的大戏。现在呢不光是杨派演员按这个演了，很多别的流派呢也借鉴了这种安排的方式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1956年的珍贵实况录音，杨宝森先生在杨家将碰杯当中的成套反二黄的唱段。杨宝森饰演杨继业，司鼓杭子和，操琴杨宝忠。 you 上您听到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《碰杯》片段，唱得好，拉得好，打得好，请您再回味一下杨宝忠先生这个精彩的过门。杨宝忠的过门充满了演奏的激情，杨子和的鼓键子十分的稳健，其中一些小的过门和垫头也是特别的灵巧，展示了杨宝忠快攻的运用。下面一场呢，上场是有四句二黄散板，杨宝森在这里并不是随意唱之，而是唱得极为努力认真。当年保驾五台山，这句唱得全力以赴，在大段的反二黄繁重的唱腔之后，还努力地在这句散板上唱了一个高腔。杨宝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实况，应该说听起来颇有一种悲壮的魅力，因为这个时候杨先生的声音状况已经变差了，但他调动所有的气力共鸣，努力地完成唱腔的高腔拖腔，唱出气势来。其实听众能够感受到他声音的局限，却又被他高超的技巧、全力以赴的精神所吸引，由衷的敬佩和赞叹。尤其是碰杯的唱腔，把杨老令公被困两狼山、饥寒交迫但大将之风犹在的壮烈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宝森先生在杨家将碰杯当中的一段唱。今天上半段的戏迷乐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先生的唱段，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严慧珠、高胜林演唱的京剧名段。戏迷乐广告之后，主持人尚远和您再见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、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，伤越痛就是爱越深、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，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，我把你做我的空间。

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戏迷乐》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下半段要请您欣赏梅派的重要传人严慧珠的唱段。严慧珠是严派老生创始人严居鹏先生的女儿，自幼喜爱京剧，早年师从朱桂芳、严兰秋学旦角戏。朱桂芳是著名的武旦演员，他和梅兰芳先生很熟悉，又是多年的老搭档，所以梅派的戏路子他都掌握。严慧珠跟着朱桂芳学了不少梅派戏，早年严慧珠还曾经学过程派，后来在他的父亲严居鹏先生的建议下，严慧珠改攻梅派。尤其是向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徐兰元先生问艺之后，那可以说为严慧珠打开了一扇艺术之窗。上个世纪40年代初，严慧珠就已经走红各地，1943年正式拜梅兰芳先生为师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梅门弟子。严慧珠曾经整理上演了他的老师梅兰芳先生的代表剧目《木兰从军》，在很多地方演出，也留下了珍贵的唱段录音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严慧珠演唱的《木兰从军》。 Yeah! 下面听到的是颜慧珠演唱的《木兰从军》片段。颜慧珠为了这出戏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还特地向小生前辈名家江妙香先生请教小生的唱法劲头，使得这段娃娃调唱得更加精彩。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，颜慧珠就曾经和金霸王金少山先生合作《霸王别姬》，轰动一时。那么这出戏呢，更是保留剧目了。金少山号称金霸王，这出戏很有特色。在金少山之前，首排《霸王别姬》的是著名的武生宗师杨小楼杨先生。1962年，颜慧珠和杨派传人高盛林合作录制了全部《霸王别姬》，可以说啊，是梅杨两派优秀传人的再度合作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颜慧珠和高盛林录制的《霸王别姬》当中的几个重点唱段。颜慧珠饰演虞姬，高盛林饰演项羽。